列宁死后，斯大林几乎独自建立了并支配了共产党世界，但是呢，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列宁的樊篱。斯大林的特殊的贡献或者背叛也有几点。第一，他发明并推行了这种权力拜物教，在共产主义运动里面第一次大张旗鼓的、旗帜鲜明的实行领袖崇拜、个人独裁。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共产者秘密同盟时曾经提出了一条必要的前提，就是从章程当中剔除一切可能助长个人迷信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的欧洲的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的有些基本的美德他们两人也具备，就他们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都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那种观念，他们也有个人成名成家的那种思想，一切助长个人迷信的内容必须清除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参加这个正义的同盟、这个秘密同盟的一个必要前提。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掌握过最高权力，历史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否能够信守那个必要前提。但是从两个人，尤其是马克思对他的论敌、对其他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同志、同道们所持有的特殊的刻薄不宽容，他的挖苦讽刺，他的不计后果的那种带有人身攻击的这种评价，当然也很精彩，就不难推断，一旦马克思这样的人大权在握，类似像拉塞尔、像魏特林、像布朗基、像普鲁东、像巴库林那样的社会主义的，恐怕就难以逃过陀螺斯基、布哈林、斯南斯基、纳吉那样的命运，更不要说其他的非共产主义的人士的。但是无论多么武断、多么严厉，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可能达到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水准。有两个马克思恩格斯不具备的环境造成了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这种规模和这种高度。第一，必须饱尝社会底层那种不幸，像斯大林一样，同时饱尝暴君式的父亲的拳头。斯大林父亲是个邪将，是个酒鬼，跟很多俄国的父亲一样，是个暴君一样的人物。一旦大权独揽，他们沉淀在他们身心的那些童年少年时代的苦难、仇恨、残酷、狡诈、铁石心肠，就会转化成一种巨大的一种报复性的这种力量和这种冲动。那么斯大林具备这个东西。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不具备俄国几百年的从留利克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将近1000年的暴君传统。俄国的沙皇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不是白痴就是暴君，就是疯子。当然这个说法太绝对，其实俄国的沙皇们有很多这个有卓越统治本领的人。好，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关心的事情。总而言之，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领袖拜物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的两相结合的，加上俄国的专制传统和恐怖主义传统的一个必然结果。第二，斯大林的遗产或者斯大林的这个发明、斯大林的修正和背叛，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陀螺斯基不仅在政治上是斯大林的死敌，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高层里面唯一没有到欧洲流亡过的，列宁更早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列宁、加米涅夫、基洛维耶夫、布哈林、陀螺斯基都是长期在欧洲游荡的，他们多多少少受了欧洲文明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当然包括马克思的，只有斯大林这个土包子基本上没有到过俄国，也不懂任何一门俄语之外的语言。他本身是格鲁吉亚人，但是呢，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特殊的俄罗斯人。他跟陀螺斯基的巨大的理论上的差别是，陀螺斯基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不断革命，主张世界革命。斯大林出于种种原因，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就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先把苏联建成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坚强的、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强国，然后再把他的经验、他的模式推广了全世界，这是斯大林的模式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主义严重的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后来苏联分崩离析的一个内在原因。因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必然导致大俄罗斯主义，必然导致老子党的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后来斯大林在二战结束之前用红军的刺刀扶持了东欧各国，除了南斯拉夫之外，那么这些国家都成为苏联的附庸，都成为苏共的儿子党，都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种附庸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的损害，不亚于列宁把目光从欧洲转向亚洲，从西方转向东方，延缓了、挽救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后果。斯大林在这个意义上面，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后来很奇妙的变成了一种中国的特殊理论，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一种重要的历史上的一种可以叫做一种思想和社会和历史的竞争，就是跟纳粹德国、跟国家社会主义竞争。大家知道希特勒、墨索里尼，尤其希特勒他是依靠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国社党而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民主选举、通过普选掌握德国的政权。这个后来哈耶克在1943年的这个《通向奴役之路》里面特别提到，德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它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族主义、不跟国家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就必然是短命的。没有一种抽象的世界人类的社会主义。列宁不知道看过这个哈耶克这本书没有，不管他怎么理解、怎么分析他，列宁走的路，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阿伦特后来对极权主义的起源做了很多分析，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当然他有很多就是作为先驱的难免的那些缺陷，其中就是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异同，尤其它的同，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后来以至于我们现在中国呢，应该关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国家社会主义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异同。现在邓小平又要重新回到共产党宣言，回到国际主义，回到世界革命，回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又意味着什么？当然希特勒不可能东山再起，因为他战败了，战争失败的力量基本上是永远失败。第三帝国不可能卷土重来，因为纳粹党、帝国政府和军队的全部档案都被盟军，主要是美军，在战争胜利那一刻全部缴获，并且交给了美国历史学会。所以国家社会主义在柏林、在纽伦堡等地被审判，已经遭到严密的警戒和有效的批判。现在在德国，在有关欧洲国家，纳粹主义的所有的文本、所有的符号，更不要说那些制度、那些思想，都是在禁。如果要公开的宣传他们，就要被判处徒刑，最高5年。即使如此，纳粹德国的思想渊源、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叫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退潮，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共产主义虽然在20世纪末戏剧般的崩溃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克里姆林宫的专家料到，苏联居然在一夜之间没有强烈的自然灾害，没有世界大战，没有不可抗拒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威胁和灾难，居然 一夜几乎一夜之间崩溃了。那么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又没有得到一种应该有的一种分析和判断，按照我的话来说，就没有得到一种历史性的审判。一则因为即使苏联、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大国也没有能够发动世界战争，像希特勒那样没有那么狂妄，那么降临在德国战后德国头上的审判，被审判的遭遇永远不会为共产党人所分享。第二，纳粹德国只是一种欧洲现象，只存在于凡尔赛合约后纳粹主义迅猛崛起的20年个特殊时期，而共产主义一登场就是一种世界现象，又延伸出众多的派别，几乎涉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现代选择。第三，因为中国这个最后最大最冥顽不化的共产党国家，又在一个死硬的蛮横冥顽不化的共产党人习近平统治下挑战世界，俄国继续被一个前克格勃分子普京所劫持，北朝鲜人在金家王朝的暗夜里护恶不缺，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罪恶还没有受到历史性的审判。但是审判和埋葬共产主义的使命如果不完成，那么全球化时代已经和将要出现的文明民族的融合，实现真正的和平的和全球化，那么就所难以避免的误读、分歧、矛盾就随时可能转化成新的争端、冲突和战争，并且被现存的共产党人所利用，那就是被中共政权所利用，就迅速的恶化为苏联主导的对美冷战不曾出现的历史逆转。这种逆转的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毁灭。因此揭露共产主义的虚妄、血腥、荒诞、罪恶，审判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带有世界意义，成为21世纪的人类使命，中国是任重而道远。好，1973年我刚才提到一点，俄国的伟大的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里面建议，这份公开信现在还值得读，其中有一部分就包括跟中国的关系。他说他建议让马克思主义这股19世纪从西方刮来的黑风继续的吹向东方。他说巨人般的俄国拥有1000年的东正教，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丧失了6600万条生命，而巨人般的俄国拥有1000年的东正教，只有东正教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巨大的精神创伤。他建议把马克思主义送给中国，让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教导人类拯救世界。索尔仁尼琴说，他说我并不希望中国在精神上毁灭，但是呢，我只能关心俄国人的道路。索尔仁尼琴还建议苏联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要避免跟中国的战争，因为所有的优势不怕苦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巨大的军队以及中国特有的人民战争都不在苏联一边，如果与中国开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好，下面我最后一个部分叫从马克思的欧洲幽灵被接纳进了俄国，然后向东传入中国，我要说说这个幽灵的在21世纪的这种命运。听说昨天还是前天，习近平在北大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发布了一个重要讲话。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叫重要讲话，我认为他没有哪句话是重要的，因为全是废话，全是空话，全是以前人家说过的话，全是含沙射影摄影的预言式的语言，从来没有真正的旗帜鲜明的有一种理论的这种力量，完全没有。但是他发表一个讲话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记得在1983年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好像也是梅纳普朗发布了一个长篇讲话，题目很长，好像是包同先生拟定的这个讲话稿，就是纪念瓦尔斯诞辰100周年，1883年嘛，1983年。我记得当时主要他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知识分子，马克思对真理的不倦的追求这两点，改革开放需要。好，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上面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面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自己说得很清楚，阶级斗争，一切人类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是直接从黑格尔的一种辩证法，这种对立面的互相转换而产生出来。其实这种理论很幼稚，不仅很幼稚，而且很武断，很荒谬。人类的文明是无数多的因素所构成的，最主要的因素也不是阶级斗争，最主要的因素，第一是民族力量的消长。当年蒙古人对西方对近东对欧洲的征服是什么阶级斗争？改变了历史嘛。当年的那些欧洲的那些清教徒们远渡重洋到美国去，跟黑人带了黑人，然后跟这个土著民族进行血腥的搏斗，是什么阶级斗争呢？罗马帝国跟希腊化也是什么阶级斗争？瞎说，完全不是。这就是我说了，30岁的马克思对人类的历史基本不了解，尤其对中国的历史、非西方的历史完全不了解，他就居然敢于说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就是一种语言的荒唐和迟早的快感。就是30岁的时候写了柏林洪堡大学的一个博士后的一篇论文所需要的东西。根本不用当真，但是就是这个阶级斗争这个词汇，让无数的根本不知道卡尔马克思是何许人的非西方国家的那些资本家们、那些小财东们、那些地主们、那些富农们、那些老实巴交、节约勤俭一辈子几辈子的中国的那些地主富农们死于非命。本人在1970年到巫山农村插队的当天，我们那个生产队的那个院坝上就摆了两条尸首，一个是一个地主的尸体，一个是他的女儿，他们上吊自杀，受不了这种批斗嘛，农村也有个批斗，然后尸体放下来之后就摆在那个院子里面，冬天还下有点雪。我当时有强烈的感觉，我说这个地主啊，看上去就是老实巴交、瘦骨伶仃的一个40-50岁的农民，他的女儿就是一个丑不拉几的矮胖矮胖的一个小女孩，嫁不嫁得出去都是问题，但是至少他们是人呐、他们死于什么？归根结底死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他们生而不幸，他们是地主，他们是地主的女儿，就是凭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死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棋子。我所看见的在巫山的那个崇山峻岭里边的那个小小的农村院坝的这个妇女俩，对阶级斗争。第二，消灭一切私有制。马克思说的很简单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共产党人的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现在谁都知道，没有私有制，人类的文明1000也不能存在。私有制 不仅是历史的存在，而且是永远的存在。任何想消灭私有制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疯狂的骗子。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尤其是西方文明。马克思本人也很奇怪，后来他在亚细亚水这个东方专制主义里面发现了亚细亚治水工程，他还说过研究东方各国这个王朝循环一把钥匙，就是因为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土地私有制。 既然没有，既然如此，那么私有制怎么会是必须要消灭掉？怎么会是万恶之源呢？没有私有制，除了开句玩笑，又没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老爹的那个纺织工厂，又没有恩格斯不劳而，也就没有马克思在他后半辈子生下了六七个孩子，养活他们，养活他老婆和他自己的来自于恩格斯的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钱。没有私有财产，一切的文明都不复存在。这个是不光是为历史证明，尤其为实行了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国家的惨痛的血腥的历史记录所证明。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再存在一千年，再存在一万年，都应该继续下去。而马克思所标榜的、所主张的这种消灭私有制，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苦难。任何制度都有弊端，包括私有制在内，造成了不平等，造成了剥削。但是跟那种虚伪的公有制，对像斯大林、像毛泽东这样一言而为天下法，他们一个观念，他们一个想法，一个口号，就支配了所有的财产，就支配了所有人的性命，就所有支配了人历史的走向。比起来，私有制那是干净多了。这种公有制是一种绝对的、一种血腥的和无耻的特殊的变种的私有制。就是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支配权，一个人的权力征服欲，权力征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那是私有制的非常无耻和特殊的变种，那才不叫公有制。而正常的私有制是千百年以来无数的善良的勤劳的人们赖以为生，推动文明前进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在共产党学院里面公开的鼓吹，共产党人到处都在鼓吹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社会制度，跟现存社会制度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跟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叫做两个决裂，这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甚嚣尘上。跟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就是说跟人类的文明、跟传统、跟古今中外世世代代所有人的努力向他们进行宣战，否定他们，嘲笑他们，砸烂他们。后来毛泽东的中国搞文化革命就是搞这个，就是搞这个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嘛。中国的历代的圣贤们，包括文字的昌吉，包括什么圣医张仲景的坟都给敲掉了，跟现成制度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社会制度，这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物化形态进行否定。我用一句这个很学术化的这个词汇，马克思的两个彻底决裂用暴力，朋友们注意，可是暴力不是任何和平演变，在这个意义上面，那么后来苏联中国包括柬埔寨用暴力推行的这个对现存制度的彻底决裂，观念的彻底决裂，当然也包括道德观念在内，都是马克思的遗训。马克思的对现存制度进行暴力进行推翻，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马克思曾经有很多名言，其实有些根本不是名言，这重复的事实在太多，我们中国人我们所知也太少。他说资本已来到，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鲜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从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以来，12000字是共产党宣言，每一个字都由成千上万无辜者的头颅所垒成。共产党宣言最后的一个呼吁号召也是一个预言，刚才我提到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之前 他曾经还说过，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的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那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首联，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然后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呢，又增加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主联合起来。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神圣的使命的描述、分析、预言和判断，不仅是荒谬的，是错误的，而且是永远不可能兑现的，永远不可能兑现的一种客观上面的，我严格说起来是一种巨大的主观上面的谎言和欺骗。好，我们不得不提到毛泽东。我实在没有多大兴趣谈这个湖南人。毛泽东也说了所谓的很多的名言，其中一句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肯定没有全部看过，只是某人他又读不懂。马克思这个没有出过洋的土包子，他的思维基本上是陈胜吴广，是朱元璋，是刘邦，是的，基本上是典型的东方的造反派和统治者的思维。他跟斯大林就差一大截，斯大林晚年可以写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他很有理论水平，跟列宁跟差得远，跟别说毛泽东跟马克思相提并论。马克思如果在地狱里面听到一个中国人说他的理论说到底就是造反有理，马克思不知道作何表情。如果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跟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的话，那毛泽东根本不需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历代的中国的农民起义就是造反有理嘛，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就是均贫富嘛，就是造反嘛，就是阿 Q 式的那一套嘛，何必要斯大林列宁，更何必要恩格斯和马克思呢？这毛泽东完全是多此一举，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要出人头地，他在青年时代就发现了，他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接受了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学说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模式。毛泽东之所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出人头地，这一点跟斯大林有点类似。他们两个加上希特勒都是二十世纪的巨大的教训，他们都跟传统的统治者不大一样，跟列宁、斯大林、列宁这种贵族出身的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也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底层出身，他们都是底层出身，这是个巨大的教训。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三位暴君，谁都知道。那么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到了晚年，他对了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坦率的，可以说出了一口恶气的一个评价。他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的定义里边，或者在哪儿听到这句话，恐怕也要气得来不知所云。你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对马克思已经是个巨大的一个侮辱了。马克思曾经才对这个查素里奇，俄国的一批民意党人呢，就是回答俄国的命运革命前程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的历史描述变成一种普遍意义的历史哲学，那对我是莫大的一个荣誉，同时也是莫大的侮辱。那查素里奇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虔诚的俄国的十九世纪的这个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评价成造反有理，马克思已经难以忍受了。毛泽东又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所有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没有把他这句话当真。实际上毛泽东很明确地传达了 他的晚年撒手中国之前的巨大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对这种担忧的解决办法。这个担忧就是中国人作为黄种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斯大林列宁的老子党的一个儿子党，永远不可能成为作为白种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宗，连欧洲都赶不上，连欧洲的那些小国的共产党都赶不上。毛泽东49年到了俄国去了，1957年又去过，他接触过少量的欧洲的和西方的一些共产党人，他发现所有这些白种人的欧洲的社会党共产党人对他都很困惑甚至有点瞧不起。毛泽东的这个感觉啊是没法与人说的，没法公开说的，但是他必须要争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盟主的地位。他要把赫鲁晓夫，要把后来的布列兹涅夫，要把整个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的这个所谓的苏联共产党拉下来，要把他自己送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晚年就在做这个事情嘛，这是他的一个担忧。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一个是他是黄种人，这个优势永远在白种人的列宁斯大林那儿。同时毛泽东深深的知道他的这一套造反有理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毛泽东的智慧他也根本没有脑力，他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耐性去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就深入了马克思的灵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打死都弄不懂的。毛泽东知道自己弄的这一套农民革命造反运动、农民起义造反运动跟马克思主义的大工业生产的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业的革命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够格，所以不能成为正宗。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的最终极的来源是一天也不能放弃的，所以必须把马克思这个旗号、这个名号必须保住，否则什么也没有了。毛泽东这点智慧还有。同时，那么共产党人连他在内对马克思都不了了之，那么他们撒手之后，下一代的再下一代的共产党中国人还会信奉马列主义吗？毛泽东实际上在思考一个，在一个仅仅靠马列主义维系中国这个共产党政权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成不了白种人、犹太人、马克思、德国人、恩格斯、俄罗斯人、列宁、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一旦不在了，那么中国的下一代、中国的未来的中国人很可能就没有耐心也不想这个再要共产主义了。所以毛泽东的解决之道就是必须让一个巨大的已经被埋葬的一种事物东山再起，那就是中国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卷土重来。毛泽东的这个担忧就成不了共产主义的正宗，还隐含着一层意思，他并不相信共产主义的这一套东西，他也不理解，他也不真正的相信，但他不能明说。解决之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跟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东方的专制主义的最大的这种帝国传统秦始皇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在80岁的时候曾经跟郭沫若写诗他曾经明确说过嘛，百代皆行秦政治，祖龙虽死夜犹在，为秦始皇翻案。这绝对不是毛泽东的一种历史癖好，而是有巨大的现实和将来的思考，那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提到一种观念，就是红色帝国。什么叫红色帝国？毛泽东表达的最彻底最到位，那就是马克思 加其死亡。马克思是全世界包括中国红色一切红色粉红色紫红色一切红色的老祖宗，而中国的帝国传统甚至全世界的帝国传统的老祖宗是秦始皇是嬴政，这两个老祖宗结合在一起，一个红色的老祖宗一个帝国的老祖宗结合在一起，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是共产主义游荡半天，游荡170年，从西欧到了俄罗斯，到了莫斯科，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了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从彼得格勒，从俄国到了中国，到了北京。它是吊诡的地方，我觉得也没有超出历史的逻辑上来看。现在这个共产主义又在死灰复燃，呵呵，这个看看最近习近平的种种的表演，似乎这个又出现了一种当年列宁的情况，就是列宁通过建立1919年建立第三国际，让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死灰复燃，让欧洲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重新发动了亚洲的革命。那么现在好像历史在重复，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抑制、波罗的海的整个的这个变局，转入一种低潮。我认为它不是低潮，它是彻底的、全盘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理想，没有一条真正的这个在中国实现过。那么这个他所以但在苏联凡是真诚的实验，我刚才说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那些理论，在苏联中国实现的结果是全盘的失败，是将近1亿的无辜的人的死于非命的空前的历史的惨剧。那么现在这些事实因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一般的寻常的百姓、普罗大众所知道了，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在这个时候，在全球的共产主义失败，在马克思主义成为笑柄的时候，还在往狂澜一俱倒？但是现在东欧各个国家曾经尝受过共产主义制度的滋味的，波罗的海和东欧七国，都从法律的角度立法禁止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禁止有关的。欧盟也发出过类似的一些宣言式的文件式的东西。我估计我因为做预言是很不负责任的，历史是不可预言的，但我也有一种愿望，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的时候，就再过30年，2048年，人类将永远的告别这个幽灵般的共产主义，审判共产主义200年以来，就2048年以来给人类造成的空前的苦难和灾难和深重的教训。现在习近平之所以要重新号召学习共产党宣言，一般来说说要么就是他确实太愚昧，要么就是他确实太狂妄。我觉得还有支配习近平5年以来一再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里边的这种倒退，这种让人很难相信的这种做法，有几种力量。第一就是六四镇压，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攫取了巨大的这个稳定的这种红利，更重要的时候，中国加入这个 WTO 之后，获得了全球化的巨大的天文般的这个红利，这种红利和稳定的红利加起来，让习近平得出几个自信的这么一个结论。第二，就是尤其正因为这个苏联在20多年前，东欧在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土崩瓦解。那么给这些有政治抱负的、这些所谓有 初心的、有使命感的，包括习近平，一个前所未有的空，一个机会，就是挽狂澜于巨岛，仗百川而东之。他们要重新要捡起那些亡灵的、那些幽灵的衣钵，打好他们的、打起、撑起他们的血腥的旗帜。那么在这一点上，就是坚决的跟邓小平在六次之后南巡讲话所说的，不要分姓色姓支，要韬光养晦，不要出头，不要扛旗，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习近平当然不能否定邓小平，但是他要告别，他也不是简单的回到毛泽东，他肯定认为现在的他所统治的中国在物质力量上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苏联斯大林的苏俄，也超过当年的希特勒德国，也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的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恢复一种精神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或者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只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因为国家关系问题，列宁主义不能大讲，到一定时候会讲的，甚至斯大林主义都会讲，但是讲马克思就行了。如果习近平能够把马克思主义重新这个旗帜举起来，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外交的、内政的、战略的，甚至军事的办法，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两结合，重新结合在一起，那么也许他就能够找到一个支配、能够驾驭中国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政治灵魂幽灵。这个时候游荡了170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找到他新的俘获物，找到他新的试验室，找到他新的空间和时间，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哈哈，说些人话，我牙都我口水都出来，我发酸。不管他们有多少好笑的，习近平本人的是小学生也好，是博士也好，是不是都无关，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习近平仅仅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他没有必要重申共产党宣言这种危险的、对现代的共产党政权充满了危险的、造反的、阶级斗争的、什么对抗一些现存社会制度的、所有的一套鼓吹，他没必要。他就是抽象的、笼统的说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就够了，没必要。因为我曾经说过，在毛泽东时代，很多青年人包括本人在内，都是从马克思的那些书本上找到了一些批判毛泽东的那种专制独裁的那些思想资源。所以现在如果要讲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灵魂，要讲无产阶级专政，要讲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要讲无产的联合起来，那这一切的对象，那就是习近平本人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挂羊头卖狗肉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对历史巨大的一种误判，一种巨大的幻觉，和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内心的冲动，就是以为他一旦掌握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理论、一种所谓的宇宙观、世界观、普遍真理，一句话就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他就能够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捆绑在一起，就能够把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红色帝国和中国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投降妥协，然后赚来的巨大的天文般的全球化的红利结合起来，把这些盲目的以物质财富用于红色帝国的终极和最终的这种目标，就是在中国、在全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那习近平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唯一的传人。我不得不讲， 观察中国，因为我现在美国，观察中国有各种角度，有文化的，有经济的，有社会的，有外交的，有军事的，有方方面面。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观察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动向。邓小平本来是把毛泽东的那种荒唐的、狂妄的、这种伪神圣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理想，把它抛弃掉，采取了一种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这个就产生到中国的一系列的物质的积累和整个官场的腐败，这两者是必然出现的，但是并不太可怕。习近平的梦想是重新用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国的专制传统。中国的专制传统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是中国大帝国的土壤。激活之后用马列主义，然后再用发展了的马列主义，就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是习近平的思想，来操纵、控制、驾驭这个物质财富，然后达到完成马根列斯毛没有完成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共产主义的伟大的目标。这样这个习近平啊，那就功劳就太大了，那就盖世功劳了。我们不得不讲，这是一种狂妄的幻觉，这是一种危险的判断。第一，苏联的解体已经非常明确无误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作为一种罗素所说的这个一种19世纪一种大的体系工程，是全盘的失败了，是彻底的破产了。1亿多的无辜的生命的消亡，已经判决了共产主义幽灵涌入地狱，永远不能翻身，任何力量也不能让他出来。而习近平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的，他居然重提马克思主义，重温共产党宣言，这等于是否定了苏联解体得出的历史结论，否定了东欧和波罗的海各个国家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也否定了冷战的终结。习近平重温马克思主义，重新向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讨教，告别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这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路线，否定了苏联、东欧的这个和平演变的历史合理性，宣布了共产党把中国建成第二个苏联，把北京取代莫斯科，把中国建成第四国际也好，第四罗马也好，第四国际当然是托洛斯基建立的哈，第四罗马没有人建立的起来，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的基地，建立成共产主义的中心，绝对的毫无疑问的归于全盘失败。只是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这是前苏联不能相比的，因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狡诈，中国人的吃苦忍耐精神，尤其中国人的奴性传统，专制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让中国人充满了奴性，有可能被一种新的红色帝国所裹挟去干他们未必清楚、未必愿意的那种21世纪的导致他们走向深渊、走向毁灭的这种丰功伟绩。第二，中国的物质力量一旦真是和一种世界性的理论，尤其一种邪恶的理论，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结合在一起，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完全可能超过前苏联。而在前苏联，因为两次柏林危机，因为韩战，因为古巴危机，人类 三番五次已经走进共同毁灭的边缘，以中国的人口，以中国的财富，以中国的好战，以中国的狡诈，那么习近平如果下定决心把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再次劫持，去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工具的话，那么他就把中国领向一个万夫不切的这么一个毁灭之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矛盾，那就是必须想尽办法用各自的办法遏制红色帝国，审判共产主义的优点。在新的马克思家秦始皇没有酿成中国的全面的灾难和倒退，还没有为祸世界的这么一个现在，我估计也就是5到10年时间，想尽办法遏制，把这种历史的灾难性的宿命般的启示录般的这种选择，把它制止住。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人类中国将迎来21世纪的真正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好，我就简单说到这里哈。因为本人身体不太好，所以就说话现在就是前言不搭后语。我本来想说的稍微隐晦一点，不要再让国内的朋友，尤其是贺志宏先生呢，承担太多的这种后果。但是说了说了，我就忍不住了。我们没有第300年、第400年再来提起马克思，我们没有，我们只有一种义务，就是揭露共产主义的罪恶，审判共产主义的幽灵，把它永远的埋葬。好，本人2018年的5月5号在华盛顿郊区的一个郊外的一个寒舍里面的演讲就到此结束。我想今天提问，如果要提问的话，尽量简短一点。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确实身体欠佳，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啊，有问题可以集中起来。然后我统一的进行回答。其实各位尤其年轻朋友的水平，他们的时代感远远超过我啊。好，到此为止。